风向年年把两女都分不成。贤弟在此，他说对牛弹琴，哎呀贤弟呀，这个牛儿的的乖乖就是你家的两兄长。

他的屋子呀呢，儿啊，这是阴天的事个。